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总的来看，今明两天能见度良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播出，如果您在北京，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手机客户端，可以来找一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就可能找到我们。无论您在哪儿，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可以把您想和我们互动的一些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主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问题可以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你也可以收听到关于您问题的一些探讨。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孙岩你好。 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是一名90后的男生，我和我老婆结婚2年，那现在呢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情感上的分歧哈。结婚前啊我在异地工作，结婚以后我们就搬到了一个城市，离家比较近，但是呢这个工作性质避免不了经常出差，刚好工作的这个上进又得到了上司的一定的信任，那么也有了一点点小的起色，但是我的妻子对我长期出差这件事情非常的懊恼。我只要说我要出差了，他呢就使用冷暴力，他说我只在乎赚钱不在乎他，或者经常旁敲侧击地说婚姻没有意思，说用最好的年华花在了等我的时间上。但是我刚刚工作几年啊，我正好处在事业的上升期，我不想放弃工作，因为我觉得好的生活肯定还是需要物质做支撑的。所以呢在碰到妻子不能理解我对工作的投入和我出差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男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男人，你可能在这个时候要评估一下哈，就是你的这个经常要出差的工作，对你们婚姻关系的影响那个程度到底有多大。如果就是你需要做一个抉择的，就是如果说这份你如此热爱对你来说这么重要的工作有一天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婚姻关系一步一步的下坡，然后让你们的关系可能走到一个你非常不想要去的那个方向的话，那你要如何做一个抉择哈，这是你需要提前思考的问题。 但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听到这儿哈，很多男人可能都会有共鸣了哈，觉得是这个妻子不够体谅啊，对吧？你当然应该体谅一下，男人挺不容易的，在外面好不容易得到了上司的一个肯定，好不容易在工作中有了一些起色，那是因为我的工作必须要出差，所以我才出差呀，那也是因为 我在工作当中我做出了一定的成绩，那我才能够更好的这个在职场上有上升空间啊。你要知道你作为女人你就不能牺牲一点点吗？对吧？我没有和你在一起，其实我在外面很辛苦的，你以为我喜欢出差吗？我要到外面去是吧，我要这个旅途劳顿，我还要去这个睡我不喜欢睡的床我还要去应酬客户，我还要在外面辛苦哈，谁不想在家待着过好日子，我在外面辛苦不都是为了你吗？你就不能多体谅我一下？你就不能变得这个好，你去吧老公，我是理解的，没关系，我一个人在家，那我自己在家里边，我一个人我要么回我妈家吃饭，我要不然一个人凑合一顿，要不然我就一个人看着这个刷刷美剧等你就好了啊，或者我和闺蜜去聊天啊逛街啊，我打发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那我体谅你，你去吧。其实很多男人都想要这样的女人啊。 嗯，是的，所以这样的男人最后都离婚了。我知道确实有很多男人他们是这样想的啊。但是呢其实他们完全非常自私的只站在了自己的角度。他只是考虑了说他的这个角度，他的这个立场所看到的一个事情以及他所想拥有的那个愿望。但是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妻子的角度哈，这个妻子其实是有十足的理由可以表达不高兴的。比如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呢？结婚不就是为了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交流陪伴分享共同经历一些事情，那么每天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晚上可以回家一起高高兴兴温温暖暖的吃一顿饭，这难道不是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吗？所以这个妻子的要求并不过分，但是如果这个丈夫坚持认为妻子的要求很过分，而且你坚持认为你的选择没有问题，所以我才说啊，那你要评估一下哈，你的这个选择未来如果导致你们的关系走向你不想去的方向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能接受。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矛盾，是一个分歧。那么两个人在这样的问题上出现分歧的话，你并不能够完全说那个有抱怨的那个人就是错的。 他没有错。当然这位丈夫也不能说叫做错哈。只是对于婚姻关系来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工作只能有这么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出差的话，是不是你就会失业了？或者如果你不做这份工作的话，是不是你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可以赖以为生的职业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可是你的妻子还在那边不理解，那是他的错哈。但如果你本来有多种选择，可是你还是选择了这个对婚姻关系最不利的职业，那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当然他在这其中也说到了他妻子的态度是用冷暴力哈。这样的这个冷暴力确实也会给另外一方带来压力，这个丈夫是有压力了，所以他来找我们了，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每次要出差就像自己要犯错一样。老婆我又要出差了，然后老婆的脸垮可能就掉下来了，对吧？可能是这样啊，确实这样，现在这样一个矛盾，只能通过我不再出差来缓解吗？ 看起来这位妻子呢，她也不是一个特别善于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人哈。其实比较健康的方式的话，她可以去跟丈夫来聊一聊，表达一下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想法哈。比如说，如果你实在是不愿意他出差，那两个人是不是可以协商一个解决方案呢？但是在我看来哈，这个频繁出差是一个硬性的指标，是很难通过说你在出差旅途上多给我打电话多跟我视频，这是还是不能解决那个陪伴的问题的。如果说这个妻子是一个非常在乎两个人长相厮守每天见面在一起的话，这是一个对他来说这是没有办法妥协的一个问题的话，恐怕丈夫就是要换工作了。 好，谢谢肖老师，这位丈夫好好想一想啊，是不是能够考虑到这个能够让自己在工作上有一些协调，因为毕竟这个更容易操作一些。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另外有一位问我们问题的呢，是他和他的另外一半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些矛盾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是一位丈夫哈，他说我们呢也是因为两地分居，我的妻子在家里带孩子工作，而我呢在另外一处上班。那么这个当时啊也想他只在家里带孩子啊，可能我们还是需要他能够去上班赚点钱，于是呢我就鼓动他，他在老家也去上班赚一点钱补贴家用。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异地，他在家里边他也去上班了，但是刚上班一个月他就告诉我有人追求他。他告诉了我这件事，我还是挺高兴的，因为我觉得他是比较信任我的。但是问题是他在别人追求他的这个问题上呢不主动回避，他给我的感觉啊是来者不拒，我真的无法接受。在我们还在处对象，当时没有结婚的时候啊，他同时就和几个本省和外省的男生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这让我非常非常的恼火。我心里很清楚，我们俩之间的基础不是很好，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也一般都是比较回避的。但是我们现在都已经有孩子了，作为丈夫是很难接受，一个妻子在家乡被别人追，还不主动的去回避。这个月我总是想这个问题，我想的也快疯掉了。 嗯，我想说你别想了，你赶紧回家吧。你明明知道你的妻子在婚前的时候呢就曾经跟你之外的其他男性暧昧，然后呢你还选择了婚后你们异地哈，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啊。其二的话呢，你明明知道你的妻子就是那样的，而且在他告诉你说有人追求他的时候，你的反应竟然不是慌乱害怕担心要去想说该怎么办，可是你却竟然是高兴哈，你还误以为他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是在表达着说他不会跟他们发生任何事情啊。其实这一切都在提示着你考虑一下跟你的妻子在一起生活哈。如果你经常在他的身边陪伴他，让他的内心和情感的层面是感到安全的舒适的哈，有人温暖的，可能他就不需要再去向外面去寻求一些什么了。 我看到这位先生啊，他给我发来了他和他妻子聊天的一些截屏哈。那么截屏当中主要的意思我就不一句一句的念了哈。截屏的意思呢是这样的，妻子告诉了他说我上班了，这里居然有人追我哈。然后这个丈夫呢说哦，我挺高兴你这样告诉我的啊，说那你打算怎么样？妻子说我不打算怎么样啊，我告诉人家我结婚了呀。这个丈夫就说仅仅告诉人家你结婚是不够的，你就不能够再搭理这个人。妻子的意思就是说都是同一个单位的，我不可能不搭理他，我觉得我告诉了人家我结婚了就已经够了。但是丈夫呢觉得这个界限绝不在此，应该摆出一副这个严正拒绝的样子，甚至以后呢都应该绕着走路。那但是这个妻子呢在微信中啊就表示说，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啊，说这个我们都是要在社会上去行走，我们也可能会有一些人际关系，我不能因为人家表示对我的好感说要来追求我，然后我就把人家树成敌人啊。他们两个人现在在为这个事情在争执。 妻子的处理没有问题啊。 嗯， 你不能说因为别人追求你你就要把那个人当成敌人哈，这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做法。但是这个丈夫的反应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他非常的害怕哈，会害怕失去他的妻子。那其实我记得不知道在我们以前的节目中我有没有多次表达哈，其实现在的社会我们压力非常的大。 对， 其实夫妇们需要尽量的能够在一起生活，每天可以分享当天的事情啊，互相疏解压力，这也是增强感情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如果你们长期分居异地的话，其实对于信任感和安全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所以才会有了妻 子明明已经表达了她不会跟那个人有怎样的，她已经告诉别人她已婚了，可是丈夫还是觉得很不安全，就是因为你们现在正在异地，你没有办法天天陪在妻子身边，对你们的关系是没有确定感和安全感的。所以你还是要认真的考虑一下要不要结束这种异地的婚姻。 肖老师在回答我们听友问题的时候，关于这个异地的伴侣啊，异地的夫妻啊，您就是很多次都给出这样一个建议，就是结束异地。 是的。是因为呢，可能现在呢我们都有一点迷失在价值观的方面，总觉得好像赚很多钱是最最重要的，但是事实上有一天哈，如果大家都走到中年或者中老年的时候，你终究都会发现其实最最重要的是爱和关系啊！你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爱，为了关系。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关系放在第一位呢？为什么要拐这个弯呢？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女性思维，因为我们女性可能是这样哈，我们会把关系，会把情感，会把伴侣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可能还会有一些男士说，一方面我确实是为了我的家妻儿能够生活得更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不得已啊，我还要把我的这个事业，希望我的事业能够有一个走高啊。不管怎么样，一个男人事业更成功一些，心情才会更爽一些，也觉得自己才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很多男士是不是和女士的思维是两样的？ 这个可能跟我们的社会期待也有关系哈。我们的社会总是期待一个男人建功立业，仿佛如果他没有得到很多钱、很高的社会地位的话，就是一种不成功。所以男人们都在努力的去追求这些外在的成功哈。但是事实上，当他们在追求的时候，有时候并没有问清楚一个问题：你到底为什么要去成功？你成功不就是为了被认可、被欣赏哈，体验那种价值感嘛，觉得自己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厉害。但是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优秀、要厉害、要被欣赏呢？归根结底还不都是为了爱吗？为了被爱啊，为了有人喜欢你。那既然如此，其实你一开始就应该把那些爱你和喜欢你的人和关系放在重要的位置，因为你努力的去取得成功，终究的结果还是为了爱。 如果男士们能听到这样一番话，其实可以真的静下心来想一想哈，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到底我们为什么？ 是啊， 有的时候别人口中的那个，哎呀，张总你好风光啊，哎呀，李总你好成功啊，其实可能还不及妻儿，比如说妻子说，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丈夫，我丈夫是一个特别爱家，特别让我欣赏的，特别我觉得是嫁对了人的这样一个丈夫。可能孩子会说，我爸爸是一个最好的爸爸。那可能这一点对男人来说，如果能得到这样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是吧？ 是啊， 有的时候好过别人口中的那些奉承哈。 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也想多说几句哈，就是关于男性，就是我有的时候去走到外面哈，看到一些老年的男性独自一个人在公园里面走路啊、唱歌呀，或者是遛鸟、打太极呀，我都会感到为他们的孤独哈感到也有一点伤感。因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把他的时间全部贡献给了事业，贡献给了那些男性同伴的认可，他其实没有花多少时间、情感、精力投注在自己的家庭、婚姻和孩子身上，所以使得他老年的时候是非常孤独的。而且等他老年的时候，社会在事业上面已经抛弃了他，因为有更年轻的人顶上了他的位置，他已经没有了在事业上的那个话语权。但是其实家庭他也是很难回去的，因为家庭里面是靠情感来连接的。如果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顿悟到这样的人生的真谛，你就不至于说到了60岁的时候孤独地走完你的晚年呀。 所以有些事情要想得更长远和更深入一点。 是的。 另外有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哈， 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是个长相很一般，能力也特别一般的女生，我稍稍的胖一些啊，应该说体重在60公斤左右，自己的个头呢只在1米6，还有呢就是我自己的能力也很一般，可能在工作单位当中永远都不是上司认为可以把重任交给我的，很多和我一样入职的男生和女生都比我聪明，我可能唯一幸运的就是父母比较爱我，我这个人呢也比较乐呵呵，另外管不住自己的嘴，总是想减肥但是减不下去，我的问题就是我的条件太一般了，从小到大没有一个男生是主动追求我的，我喜欢过男生，但是我都不敢跟人家表达，我总是觉得像我这样一个胖一点的又没有什么能力的女孩子喜欢那么优秀的男生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在我心里边对一些很帅的偶像男生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幻想，奇怪的是我总是喜欢这样的男生，可是没有一次付诸于行动，今年不知不觉的就已经过了29岁，快30岁了，有的时候我就挺悲哀的，我觉得是不是这一辈子我也就只能这样了，到快30岁的女生还没有谈过恋爱，说出来都不好意思了。想问的是，为什么周围有一些长相也一般，我觉得那个体态好像比我还要胖，人家怎么就能找着男朋友啊？男朋友还挺帅，昨天在商场就碰到了那么一对儿，我觉得女孩长相还不如我呢，但是那个男生真的是挺帅的，挺好看的，我就想知道别人怎么能找得到我，还有希望不？ 有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为什么你觉得那些长相身材的体量好像还不如你的女孩子，她们都能找到很帅的男朋友，你却不能。我想最最重要的或者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你总是在拿一些外在的条件来去看自己，你仅仅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女人啊，一个可以当老婆可以生孩子的女人啊，你一直在用各种什么，我这个也一般，那个也一般，仿佛你觉得你是一个扔在人堆里面都看不到的一个存在哈，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当你仅仅把自己当做一个女人的时候，别人也是这样看你的，别人根本就无法看到你的性格，也许挺有趣的，也许你有某个方面的特长，也许呢你是有一个某方面的思想啊，等等等等哈，你好像很少去向内挖掘你的内在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兴趣，你有什么样的理想，有什么样的对人生的追求，这是你需要去在今后的时间里面去把这个部分挖掘出来的，当你把它挖掘出来的时候，你的爱情自然就来了。 所以你得挖掘出你的一些特点来， 对， 你的一些特色来。我们经常也能看到在周围有一些条件，我们看外在条件比较一般的，因为也许我们不够了解人家，我们第一眼看上去的也就是外在哈，脸长什么样，身材长什么样，人家能和蛮好的，看上去外在条件蛮好的男生在一起的哈。虽然很多男孩子都说找另外一半确实颜值是重要的，但是可能更多的吸引，更深层次的吸引是个性，是一些其他的特点和两个人是否适合。 是的， 是吧？ 是的，所以其实真正能够让两个人缔结一段恋爱关系的，真的是刚才孙岩说的这些价值观呀，个性的吸引啊，在情感上的共鸣啊，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你首先得能从内在自我的角度去看自己和看别人，你不能仅仅从条件从外表去看别人，这样的话其实是妨碍了你去跟那个人建立真正的关系，你不了解自己，你也不了解对方，那你们就只能看外表了。 对，我周围有我在节目中也说过好多次，我周围有这个同事哈，其中这个有一个女孩子， 可能从我们一般的条件上来衡量，外在的条件上来衡量，他就属于很胖的那种，长相也长得很一般，但是他的个性太可爱了，就是大家每一次举办活动的时候都想叫着他，因为叫着他那个气氛就特别的活跃，叫着他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有趣，特别的有意思。如果说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聚会，大家首先就想到的是，哎，问问他，因为他有主意，他能拿出主意来，能让人大家都玩得好啊，而且他知道什么地方有好吃的，他知道什么地方这个适合这么多人去聚会。哎，我就觉得这样的女孩子真的是好可爱，男生也会喜欢她，女生也会喜欢她。 是的，你一说会让我想起我以前的那个小助理，她也属于大家都叫她外号小胖妞，可能她的这个胖比跟我们来信的这个女孩子还要胖一些的，但是她真的很有趣，就是她非常有思想啊。我们每次要去做些什么的时候，她总能很快的给你出来三套方案啊，我们这样子那样子也可以，然后种种的可能性都给你预测到。然后的话呢，她跟她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呢，她的丈夫经常都觉得，哎呀，你这个方面真厉害呀！哎呦，你看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你看都是你弄的。其实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内在自我被开发了，他很关注说，哎，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喜欢什么，我能为我身边的人带来什么，这个是最最吸引人的。 对，所以把自己修炼成这样一个女生。 是的， 外在呢也不是不能完全改变，比如说包括我们怎么样能让自己这个穿更合适的衣服啊，怎么样能让自己这个有比较合适的妆容啊，这些都是很多女孩子，爱美的女孩子可以去学习到的呀。 是的，而且从心理潜意识的角度来说哈，一个把自己打造成方方面面都很一般的人，可能你也需要来反思一下，为什么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这么一般的人呢？有可能哈，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特别害怕自己变优秀，这样的话会被别人注意到，他很担心。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 就有可能我们自己就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很一般的人。 对，他要努力做一个一般的人。 好，那听到我们的节目起，能不能我们可以学习一下，不让自己，你其实可以有能力不让自己那么一般，是吧？ 是的。 好，谢谢肖老师，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 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只会放好以前的渴望。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总的来看，今明两天能见度良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滴时事。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继续在节目中分享情感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来源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把生活中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男士，他是这样说哈，他说我的工资比我妻子的工资要高，我的工资呢一个月将近8000，而我妻子呢工资一个月只有2500块钱，可是我的妻子是一个特别喜欢向别人炫耀的人，基本上我的工资都交给他了，给我的零花钱非常的少，他呢还是在几年前想办法从他父母和我父母那儿要了一些钱，自己买了一辆车自己开，而且他经常在外面请他的朋友同事吃饭，他这个人很好面子，所以我的钱给了他之后呢，他基本上没有存下来什么钱。我也跟他商量过，钱由我来理财规划，他是不同意的。另外他总是不断的换手机，有了新款手机他就换新款手机，他还总是不停的网购，买了很多的衣服和没有用的东西，钱基本上都被他花了。每次我发工资的时候，我心里都不是很开心，因为我总是觉得这些钱辛辛苦苦赚了一个月，但是既花不到我自己身上，也不能够存起来，都被老婆花掉了。我们两个人不断地为这件事情吵架，他就开始挖苦和讽刺我，他说我挣的也不多，但是还不让老婆花钱，他说女人嫁男人就是为了穿衣吃饭，我的钱就应该是给他花的。每次他这样说的时候，我都无话可说，可是我心里就为这个不高兴。我就想问问，这是很多人家都有这个问题吗？女的就是这么想的吗？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这么想哈。不过呢，这位丈夫的苦恼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听到的信息是，好像你只是跟你的妻子表达说你不喜欢他这样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你却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为什么不要把所有的钱都花掉？还有的话就是，当你听到妻子说她嫁给你就是为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时候，你觉得无力反驳哈？好像我就会让我想到，我们所有人都被传统文化给洗脑了哈。 嗯嗯， 因为在100多年前，女人嫁给男人确实是为了穿衣吃饭哈。 对。 但是我们如今的婚姻已经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因为在100年前的时候。 女人根本就没有权利来掌管家庭的财政啊，她也没有那个自由想花钱就花钱。所以你的妻子是一边享受着现代女性的权利，却想要跟却要呢想要不承担现代女性的那个责任哈，还要想要享受古代女性的那个权利哈，这个就有一点什么都被她占全了哈。 对对，是啊，面对这么一个妻子，那怎么办呢？做思想工作，或者是把财权夺回来？ 财权夺回来的话，有可能会给他们的婚姻关系带来一个重创哈。我想呢，你有必要在接下来跟你的妻子沟通的时候，把我刚才说的这个跟他讲一讲哈。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婚姻啊，在古代的时候确实是穿衣吃饭，但是古代女人没有权利管钱的啊，你得跟她讲清楚哈。其二的话呢，你要告诉她为什么你在乎钱，并不是因为你小气，也不是因为你不想让她花钱，其实是你在为你们这个小家庭未来的发展来考虑的。你们将来总是会要考虑到养育孩子，然后双方的事业发展，这些都是需要积蓄的哈。一个家庭没有金钱的积蓄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你还可以考虑，现在网上有非常多的理财的课程，考虑买一个音频课送给你的妻子吧，啊，买一个理财的课程， 让你妻子也了解到理财的重要性。 是的， 生活不是说今天这个买买买，花花花，这个生活还得真的有一些储备。 是的，他需要学习如何节制他的欲望。 对。有一位女孩子问我们一个问题哈，说我想问一下，如果现在我就不喜欢我的男朋友，甚至是有一些讨厌的话，未来会怎样呢？问题在于我的男朋友我爸妈都很喜欢，周围的人都劝我接受他，条件好，家庭的条件好，个人的条件也很好，但就是我不喜欢他，我真的是挺讨厌他的，他甚至说话做事啊，我都觉得不妥，我都觉得不舒服。再比如说他碰我一下了，碰我一下浑身都能起鸡皮疙瘩，可是我爸我妈，特别是我妈跟我说，错过了这个村就绝对再没有这个店了，说他各方面的条件都那么好。我妈说，你这个年龄你不懂得真正的婚姻是什么，不是你脑子里边幻想的那些爱情，而是一个过日子能让你比较放松的人。男朋友这个人呢，说实话个性挺好的，尽管我很讨厌他，但是他总是对我乐呵呵的，尽管他能够看得出来我并不是很喜欢他靠近，但是他还是懂得尊重我，可是就是身上的某一些东西我喜欢不起来，也许他就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我想了想，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呢？就是捣蛋一点的，别那么乖的，而这个男朋友太乖了，所以爸妈都喜欢，朋友也都点赞，只有我不喜欢。可是因为各方面条件都摆在那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妈说的对吗？真的就这么和他结婚了，以后会觉得甘心吗？ 会觉得不甘心。首先是你需要明白哈，你不喜欢他，一定有你不喜欢他的理由。听你这么描述呢，会让我觉得你的这个男朋友是一个非常压抑的人。某种程度上，这种压抑其实在预示着他是一个很不真实的人。有可能他在隐藏了一些非常关键，也非常重大的一些个性上的问题在里面的。他只是在表面上看起来压抑了以后，展现出一种彬彬有礼啊，好像挺包容啊，好像性格还不错呀，但是呢，其实你作为一个女人，作为跟他来往比较频繁的人，可能你的直觉能感觉到这个人其实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很严重，只是因为你不是搞心理学的哈，你说不清楚，你没有办法把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形成逻辑化的语言把它给表达出来，但是你的感觉是没有错的 啊。所以你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是的， 你不可能说因为今天的不喜欢甚至讨厌，将来结了婚之后你就突然变得喜欢了。 不可能，因为他有说他其实喜欢那些调皮捣蛋的人。调皮捣蛋的人是什么人呢？其实是真实的人。 非常有活力的人，那么你的这个男朋友跟你喜欢的人相反，他很不真实，其实他这种不真实会让你觉得危险的。所以呢，在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最经常问朋友们的问题就是：你结婚到底是为了谁？是为了你的父母，还是为了你自己？那你选择以后，如果你过得不幸福，你的父母绝对不会为你负责任的，他不会代替你去过你那个不幸福的人生，所有一切的不幸福都要由你一个人来独自承担的，所以你不要为了你的父母而选择一段婚姻。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好，一位女士问哈，结婚两年的时间了，谈恋爱呢谈了一年多的时间，相处已经有快四年的时间了。要告诉你们的是，我的婆婆天天都会给我先生发微信打电话，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和他商量，和他之间的那个语气口吻基本上就是比我和我老公还亲近还亲热。一开始呢我还觉得他们母子情深，但是现在我越来越厌恶，越来越讨厌。有的时候我一听到我老公拿起手机跟他妈讲话，我都觉得奇怪，因为我都没有一天跟他有那么多的话要说，而他妈却和他有说不完的话。因此我不喜欢我婆婆，我抵触，我讨厌，由以前还能相处到现在我根本都不愿意相处，我甚至不愿意看到她那张虚伪的笑脸。我该怎么办？我严重的觉得婆婆和老公的关系已经影响到我们夫妻关系了，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确实很难办。首先是你的对婆婆的那种排斥厌恶，是很正常的，是很可以理解的。任何一个女人在你这个位置都会觉得很难受的，因为好像你的婆婆哈，在情感的层面有一点像是把你的丈夫当成了，就是把她的儿子当成了自己的丈夫一样的，仿佛就是你的那个不舒服哈，其实也有包含着嫉妒，好像你的丈夫跟他的妈妈两个人像谈恋爱一样哈，你是一个第三者，那你一定是很不舒服的。所以确实是要想一些办法哈，看看该怎么办。 对，那有什么办法呢？比如说人家母子互动了可能很多年了，人家母子连心，也有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丈夫本身就是个妈宝男，那他听他妈妈说话他也很开心， 是 对吧？而且他会觉得好委屈啊，我妈是我妈，你是你，这我虽然跟我妈关系很好，我不也娶了你了吗？对吧？你是我老婆啊，这我跟我妈，我又没跟别的女人怎么怎么着，你这你也妒忌吗？ 是的，有很多男人是会有这样的说辞哈，然后女人听完了还很无奈。那么其实我会对我们这位网友呢有一个建议哈，你需要能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来去思考和看待你跟你丈夫的关系。也就是说，其实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丈夫100%享受他跟他妈妈的关系。事实上从心理学的角度哈，我们会说这样的母亲是吸血鬼，她在趴在孩子的身上吸孩子的血来滋养自己，其实这个孩子是不舒服的。这个孩子呢他会很矛盾，他一方面觉得通过让妈妈吸自己的血来滋养妈妈让他有自豪感，他会觉得我真有用，哎，我真是太厉害了，我可以对我的妈妈这么好，给我的妈妈这么多的帮助支持，我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孩子，这是他的一些积极的感受。但是其实他也会有很多很多消极的感受，并且这个消极的感受要远远大于积极的感受，他可能会经常感到自己被剥夺，被侵入， 而且被干扰他的私人空间。其实作为一个儿子，他长大了以后，他会特别渴望出去探索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时间，有自己的事儿，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生活，这是每一个正常人都有的内在渴望。但是因为他的妈妈天天缠着他，让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交自己的朋友，也没有办法去发展自己的人生，因为他的妈妈像他的孩子一样需要他照顾，其实他是很郁闷的，他是很难受的。那么作为妻子，你就要能从他这些消极的体验上去找到切入点。你要去观察你的丈夫，就是每当他跟他妈妈通完电话以后，如果他看起来很高兴，那你就算了，如果他看起来很难受，那你就有了用武之地了哈，你就可以去跟他聊一聊，说哎呀，怎么你跟你妈通完电话以后看起来这么难受啊，那么你的丈夫有可能就会跟你吐露说，哎呀，你看他妈怎么这样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然后你就会开始去强化他的这个难受的感觉我这个有一点阴招你要去不断的强化你的丈夫跟他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他那个难受的感觉。你要跟他说，哇，是啊，你这个真的是，本来你这个时间可以用来去写一篇报告的，你看你那本来你就想要去跟你的朋友去喝个酒的，结果你去不了，搞得要去这样照顾你妈妈，还真的是，你妈妈怎么就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呢，还搞得自己的孩子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你要多一点强化他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其实就相当于你变成了他的不舒服的感觉的代言人。慢慢的他就能够正视说，其实我真的不喜欢跟我妈妈靠得这么近，这样让我失去自我，失去我的人生。他会主动的慢慢离开他的妈妈的。 啊，这是这个妻子可以做的事情哈。如果此刻去抱怨的话是不行的。 你抱怨的话只会强化他那些好的感觉。 对， 因为他要捍卫他的妈妈。 对对对。所以你得有技巧的把你的丈夫能够拉近你。 是的， 是吧？好，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怀孕已经有7个月的时间了，一直在和我丈夫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想让他陪着我生产，因为我真的是一个怕疼胆小的人，另外就是我觉得生孩子这件事情还是应该让他有体会，让他知道女性生孩子是不容易的，可是他呢就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如果这样，他说这样做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而且还会影响到夫妻关系。他说他听其他的男人们都说过，说那时候女人生孩子确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男人是不适合看的。他认为男人有男人的理由，可是我呢却觉得如果在这个事情上他都不能够体谅我的话，那么他怎么能知道生养一个孩子女人是多么艰辛的开始啊。我们俩在为这个问题每次都有矛盾，我想知道我的丈夫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 你的丈夫是一种害怕的心态其实对于丈夫要不要进产房哈，这个议题一直都是有争议的。我知道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呢是比较鼓励丈夫进产房的，会有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都在说这个哈。然后我也看了很多这方面的报道，可能丈夫进产房确实有一些好处，比如说他确实是可以看到妻子生育的这个过程是多么的艰辛，多么的不容易哈，因而去感谢他的妻子说，哎呀，你看你为我们的孩子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很明显这位妻子也是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因为她想让丈夫进产房，也就是为了让丈夫感谢她所做的这一切的努力。但是呢我会觉得哈，丈夫要不要进产房还是要因人而异的。有一些丈夫呢是会很积极的，特别想要进去来经验这一切，但是也有一些丈夫是非常的恐惧的，非常害怕。害怕什么呢？他很害怕那个血腥的场面。他也会很害怕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会不会晕倒漏怯。确实有很多丈夫在陪产的时候晕倒的，这种晕倒其实还会给那个产房的大夫带来很多的压力哈。所以其实我记得我当年生产的那个医院到我们那个时候已经禁止 丈夫进产房了，因为有的时候产妇在这边生孩子，丈夫在那边晕倒了哈，然后医护人员还反而要去照顾丈夫，没人管产妇了。 对， 所以如果你的丈夫非常的害怕进到那个地方，其实你也不一定非要逼迫他哈。如果你希望他感谢你所经受的这个孕产的这个艰难哈，理解你的那个困难，你们完全可以通过语言交流的方式来去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哈，不一定非得让他通过行动的方式来去做这件事情。 嗯，一位女生问到问题哈。说我想问一下，我和我丈夫呢，我们俩结婚4年的时间了，还没有孩子，正在备孕阶段呢，母亲生病了，而且呢，母亲生的这个病啊，还是蛮需要钱的，需要钱去买一些很贵的药，这些药都是不能够在保险系统之内的，我们俩当时结婚的时候呢，我父母给我们俩的这个房子出了多一半的钱。他父母出了少一半的钱，因为当时父母把所有的积蓄都拿给我了，所以现在母亲看病这件事情成了家里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是家里的独生女，于是呢，我就跟我丈夫商量，我说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现在这套房子卖掉，我们给母亲看病留下一点钱呢，我们还可以再去买一个小一点房子的首付，或者我们放在手里先去租房。我觉得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毕竟这套房子出钱是我父母出了多一半，但是我丈夫不同意，他家人也不同意，还跟我闹，我现在心里啊凉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那确实挺凉的。嗯，因为你现在特别希望能不计一切代价来救治你的妈妈。嗯，但是似乎你的丈夫会跟你的心情不太一样哈，他会更希望能先照顾好你们现在的生活。 嗯 嗯，然后这个好像有一点无解。 不知道该怎么办哈。 嗯，那我想可能你需要跟你的丈夫进行很多轮的讨论，就是把你的这种伤心啊跟他来表达一下。有的时候呢，一些沟通一些表达不一定是为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的结果或者是方案，但是这种沟通呢可能会能够让你们对彼此多了解一些，尤其是让一些事情不要变成疙瘩。说不定呢，你在跟他表达的时候告诉他说妈妈对你有多重要，然后你当初这个房子花了妈妈的钱，养老的钱，让你多么的内疚啊。也许你们在这样谈着的时候，你们会能够共同找出来一个方案哈，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让你一个人在这边各种的去纠结痛苦。 嗯，对。也许你丈夫和他的家人有他们的一些想法，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把你的难过无奈以及这个需要他支持的那份心情要告诉他。 是的。 嗯，看能不能想到除了卖房子之外，他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和策略愿意来支持你的。 是的。嗯，你们齐心协力一起来想办法。 倘若有人在婚后我们遇到的是这样的伴侣，就是我们自己家人如果真的是出了问题，其实伴侣之间这个除了相爱，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义务，就是我们帮助对方一起来承担一些事情。 嗯， 是吧？ 是的，是的。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找伴侣希望的。我们试想一想，假如是男方家里边出了问题，他也很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帮助自己来承担。那么女方家里出了问题，其实我们也特别希望的是自己的丈夫能够帮助自己来承担的。这好像也是婚姻内义务的一部分哈。 是的，在法律层面这确实是一部分。那么在情感层面，其实你也需要让你的丈夫知道，在你最艰难的时候他能够来理解你，陪伴和帮助你的话，其实你会感谢他的。这个对你们将来的关系发展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你特别渴望得到的一些帮助和支持。就是你需要把这些话来去跟他表达出来，但是你不能去用一种说我不管，我要求你，你必须要一定怎样，那其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 对对，所以看你怎么样去表达，怎么样能让他明白你。 对， 嗯， 是的。 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刚才听到的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肖雪萍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每天今夜思雨时和大家会互动的都是一些情感问题。如果您给我们发送了问题，您啊，或者您周围的亲朋好友情感中、恋爱、婚姻、伴侣关系中有任何的问题，记得有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和您的分享。您给我们发送了问题，可以在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晚上今夜思雨时都在播出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等一等，自己也要等一等。